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六章，豆腐梗系唔惊吓嘅，佢仲傻更更咁周围睇，然之后嘴里边吟吟沉沉咁讲：，猫大仙啊，猫大仙，冤有头啊，债有主啊，绑你嗰条友咧系啊，陈元啊，同我一啲关系都冇噶。讲起上嚟啊，我仲系你嘅恩人添啊，你啊应该丢啲咁嘅咩金啊银啊嚟报答我啊，仲好。不过咧，你唔丢咧都唔紧要，千祈又唔好害我啊！害你嗰个人而家喺我旁边啊，有咩揾佢出气啊？我一听到咁啊，俾佢激到气都咳埋，我喺佢个头度刮咗一巴掌。谂我陈元亦都算系有仁有义嘅人物啦，对兄弟我从来都系两肋插刀嘅，点解偏偏就识嘅你咁嘅缩骨友嘅咧？呢一晚黑放走咗畜猫，有冇动我带嚟更加多嘅衰运，我真系唔知。不过咧，第二日一起身嘅时候，我只右眼系咁跳。老话都讲啊，左眼跳嘅财，右眼跳嘅灾。唔通今日又有啲咩衰嘢喺度等住我？一大朝早我就按照爷爷笔记里面嘅内容，就整理咗一啲需要用嘅工具。盗墓挖蘑菇呢个行业呢，如果真係细讲起上嚟要用嘅工具，根据地理环境啊、墓室嘅唔同，咁呢就真係讲究太多啦。不过有啲嘢呢喺市面上边根本上就买唔到。我只能够叫阿豆腐将能够买嘅先买返嚟。食咗两笼热腾腾嘅包，先将个肚喂饱，我哋就各自做各自嘅嘢啦。佢就去买装备，我就去周围踩点，准备搵一个落手嘅地方。回涌河向前行一段就係商业区，人潮就非常之密集。而且商业区下边仲有地下铁，咁当初挖地下铁嘅时候呢，冇能够将呢个咁嘅文官墓都起出嚟，亦就係可以讲真係盲猫碰上死老鼠，好彩啦。再向后一片就係高档嘅小区，亦就係我以前住嘅地方，当然啦，而家我已经住唔起呀。而右边就係高速，呢三面都冇办法落手，所以我只能够向住左边嘅一路咁行过去。嗰度係一片老城区，深圳习惯叫呢啲叫做城中村，再讲得难听啲就係贫民屈，住嘅大多数都係外来嘅打工。我以前啱啱嚟嘅时候就係住呢啲地方㗎喇。不过呢一片嘅老城区係有来历嘅。按道理嚟讲，佢处于呢个商业街，寸金尺土，而呢啲咁嘅老房子早就应该拆嘅。但係之所以而家都未拆，因为呢啲房子係有来历嘅。喺老城区里面有几栋圆形建筑嘅碉楼，越係经济发达嘅城市就要越讲究呢啲咁嘅文化底蕴。对于使唔使拆除呢啲咁嘅碉楼产生咗好大嘅争议，所以到而家一直都未有出结果，呢一带就係咁样保留咗落嚟。我就行入咗老城区嘅时候，呢度啲人仲几多嘅。但係呢，越往入边走，环境就越恶劣。狭窄嘅走道，乱挂嘅衫，拉扯嘅电线，仲有挥之不去嘅垃圾臭味。越行入去，居民就越少，隐约仲可以睇到几栋嘅老旧嘅楼房。嗰一片几乎就係空无一人。嗰一片咁嘅楼叫做巷子楼，系几栋六十年代嘅老宿舍楼。楼嘅墙壁上边用个红漆已经写住大大个嘅拆字。我揾周围啲人一打听，即刻就觉得掂啦。这个楼两月之后就要拆，再加上里边嗰啲楼道嘅昏暗、电路嘅老化，九成嘅住户都已经搬晒出去，显然系几栋嘅荒楼。咁即使而家白日咁睇落去，亦都係光线阴暗嘅，好少有人喺入边。楼房嘅持有人呢，就本住赚一笔算一笔咁嘅心理，将嗰啲房价就压到好低，一个月先三嚿水嘅房租。 呢一个咁嘅寸金尺土嘅城市里边，300蚊一个月嘅房去边度揾啊？而家嗰啲租客咧就只剩低几户，大多数都系啲穷到唔可以再穷嘅孤寡老人。一栋楼里边先得个两三户人家，远远一睇去阴森空荡，人烟绝迹，就好似鬼楼咁。我打听清楚情况，心里边就已经有咗主意啦。当即我就联络楼主，问佢话租一间一楼嘅房大概几多钱。嗰、那个楼主咧系一个本地人，操住一口老腔嘅粤语，成嘴都系烟味。佢又讲： 后生仔，租俾你啊得，不过只得两个月啊，两个月之后就要拆迁噶啦，你谂好啦咩？ 我又讲：知道啦，到时一定搬啊，系啊。打点好一切之后，攞咗锁匙，晚黑我同阿豆腐碰头，将自己嘅计划讲俾佢听。胡老黑之所以会失败，系因为佢做得太明显啦。我哋想要成功，就要采取呢个迂回嘅做法，打关中式盗洞。房钱呢，我系已经俾好咗噶啦。我哋准备好啲嘢搬去嗰边，嗰边冇咩人。我哋就从个房间里面打盗洞打树井落去，咁等到以后拆迁嘅时候，嗰啲炸药一爆，到时候地下嗰啲盗洞全部都坍塌晒，冇人知道我哋做过啲乜，神不知鬼不觉啊。豆腐听完之后，成面崇拜竖起个手指公讲：啊，犀利啊，实在系高啊！唔怪得知以前做生意阴人都唔眨眼啦、啊。啊，睇嚟你个大佬啊，同埋诸葛亮一样咁构造啊！我一听佢讲生意，我郁闷啊！我讲：唉，小豆啊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啊！我呢次就真系遇人不淑，俾人哋阴咗。等我做完呢一票。啊！等到我哋有翻本嘅机会，你睇我点收拾佢哋啊！唉，唔好讲呢啲啦。喂，你买啲嘢俾我睇下。当晚黑，我哋就清点咗一下装备，第二日就带住嗰啲咩打扫搞卫生嘅器具，就去咗老巷子楼嘅一楼。阴暗嘅走廊上边空无一人，顶上边吊住嗰啲灯泡全部黑蒙蒙，积晒灰啊！散发出嚟嗰啲光芒啊，十分之晦涩。豆腐啊，胆细啊，佢啊缩一缩个膊头，讲：喂，你有冇咧曾经发过啲咁嘅噩梦啊？就系咧入咗一栋楼入边啊，俾鬼追啊，然之后咧就喺嗰啲好阴暗嘅楼道里边啊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走走嚟走去，走唔出去咁嘅。我睇一睇依个甩咗漆嘅铁皮门。将个锁匙塞入去，呢栋门唔系几好开嘅。我一边拧住，一边咧就喺度讲：，唉，呢啲梦啊，梗系发过啦。呢一类型发呢啲梦嘅人啊，10个里边9个人都会梦过。科学家讲啊，呢个由于人压力太大，潜意识里边就有一种被困住咁嘅感觉，所以先会发呢啲咁嘅困住嘅梦啊嘛。你无情八事讲呢嚟做咩啊？豆腐话。我啊，点解觉得呢度好似同我发恶梦里面啲鬼楼啊咁似嘅？佢咁一讲，我不由得啊睇一睇周围狭隘阴森嘅环境。哇，唔好讲，真系有啲似喎！一时之间心里面都发晒毛啊！但系我从细就冇人去管束，胆呢就比较大嘅。又谂到而家系大白天，就算有啲咩孤魂野鬼，都唔可能而家出嚟啦。我教育个豆腐讲：，喂，你咁嘅一个大男人，喂，唔好成个林妹妹咁啊！唉，我带你出去，我都嫌丢架。说话之间，嗰度咁嘅铁门终于俾我咁拧啊拧啊拧开咗，一推之下，发出咗一嘅一声咁嘅摩擦声，好耐好似冇开过啦。房间里边有啲潮湿，目光所睇到嘅系两房一厅，带一个卫生间，地面就冇铺咩地砖。是用嗰啲老式水泥咁批荡嘅，里边就空荡荡，长咗啲霉菌。虽然话咧租呢间屋啊攞嚟掩护，但系接落嚟嘅一个月，我哋都要住喺呢度。于是我同阿豆腐喐手，将呢个地方收拾，打开个窗，透入嚟一啲阳光，等呢啲咁嘅霉味就散发一下。该搬嘅就搬，该收拾嘅就收拾。 做完一切已经是入夜了。豆腐家下个肚又先开始咕咕咁叫，佢又搓住个肚腩讲：哎呀，呢几日啊真系辛苦啊，今晚一定要奢侈一下。哎，走啊，我请你去食烧烤。老城区外边呢就有一间烧烤店，我哋琴日嚟嘅时候就留意到。而家经豆腐咁一讲，谂起咗嗰啲嘅烧烤嘅香味，不由得嘅口水流埋。两个人当即就关咗门。去到咗嗰间烧烤店，点咗啲食嘅同埋啤酒，今晚就将要饮够食饱，听日就正式开工。正当我哋食到满嘴飘香，饮到兴高采烈嘅时候，忽然之间我觉得有啲唔妥啦，我怼一怼阿豆腐，压低把声讲：喂，你睇下旁边嗰度有个小姑娘啊，系咪一直咁睇住我哋两个啊？嗰、那个咁嘅姑娘仔啊，大概十七八岁。着得呢比较成熟嘅，睇个样子可能已经冇返學㗎喇。喺呢一带係有好多咁样样嘅年轻外来工，佢应该亦都嚟到食宵夜嘅。啲嘢呢佢就未上，坐喺个台上边一直就偷偷咁望住我哋，等我觉得有啲唔知点咁。豆腐睇一眼即时就唔好意思啦，佢就装模作样咁喺度叹道：唉，有时候啊，你话人啊生得靓仔都几烦嘅。我哋原计划咧谂住低调咁处理啲挖蘑菇嘅活动咧，唉，不过点都谂唔到，我依一副咁嘅玉树临风、蔡潘安嘅样，啲姑娘仔睇一眼就唔舍得移开只眼嘅。唉，真系太招摇啊，太招摇啊！唉，点算呢？喂，你话我使唔使带翻副墨超咁将自己遮起上嚟啊？我即时喺个头度刮咗一巴讲。你死啦去小黎呢，话你肥呀真。我点解觉得个姑娘仔睇嘅唔系你，佢睇緊我啊。豆腐好鄙夷咁望咗我一眼，佢就讲：你有咩好啊？除咗身高比我高五个半厘米，你对女人嘅吸引力啊全部为零啊，咁好唔好？我真系唔多 happy 啊，准备同阿豆腐探讨一下关于吸引力嘅问题。呢阵时嗰个姑娘竟然向我哋行过嚟喎。我一睇心諗：哇，唔通真係有艳遇？喂，唔得㗎喎，我都成廿八岁啦，做人係有原则嘅，唔能够对啲咁嘅姑娘仔落黑手㗎嘛。准备呢就叫阿豆腐收敛一下。点知个姑娘仔对我哋一笑，就喺我哋对住嘅凳上边坐咗落嚟。